栖居乃是终有一死的人在大地上存在的方式。三，作为栖居的铸造，展开为那种保养生长的铸造与建立建筑物的铸造。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三点，我们就能获悉一种暗示，并且觉察到下面的事情。只要我们对任何铸造本就是一种栖居这回事情不加思索，那么我们甚至不能充分的追问，更遑论实事求是的加以决断了。建筑物的铸造本质上是什么？我们栖居并不是因为我们已经铸造了，相反的，我们铸造并且已经铸造了，是因为我们栖居，也即作为栖居者而存在。但栖居的本质何在呢？让我们再来倾听一下语言的呼声。古萨克森语中的和哥特语中的，就像这个古词一样，也意味着驰流、逗留。而哥特语中的更清楚地告诉我们应如何经验这种驰流，意味着满足，被带向和平，在和平中驰流。和平一词意指自由，即而一词意味着防止损害和危险，防止某某，也就是保护。自由的真正意思是保护，保护本身不仅在于我们没有损害所保护的东西，真正的保护是某种积极的事情，它发生在我们事先保留某物的本质的时候，在我们特别的把某物引回到它的本质之中的时候，按照字面来讲，也就是我们使某物自由的时候。栖居既被带向和平，意味着始终处于自由之中，这种自由把一切都保护在其本质之中。栖居的基本特征就是这样一种保护，它贯通栖居的整个范围。一旦我们考虑到人的存在基于栖居，并且是作为终有一死者逗留在大地上，这时候栖居的整个范围就会向我们显示出来。但在大地上就意味着在天空下，两者一道一指在神面前驰流，并且包含着一种向人之并存的归属。从一种原始的统一性而来，天地神人四方归于一体。大地是效力承受者，开花结果者，它伸展于岩石和水流之中，涌现为植物和动物。当我们说大地，我们就已经一道思及其他三方，但并没有思索四方之纯一性。天空是日月运行，群星闪烁，四季轮转，是昼之光明和隐晦，是夜之暗沉和启明，是节气的温寒，是白云的飘忽和天穹的湛蓝深远。当我们说天空，我们就已经一道思及其他三方，但并没有思索四方之纯一性。诸神是有所暗示的神性使者，从神性那神圣的支配作用中，神显现而入于其当前，或者自行隐匿而入于其掩蔽。当我们指出诸神，我们就已经一道思及其他三方，但并没有思索四方之纯一性。终有一死者乃是人，人之所以被叫做终有一死者，是因为人能够赴死。赴死意味着能够承受作为死亡的死亡，唯有人赴死，而且只要人在大地上，在天空下，在诸神面前驰流，人就不断的赴死。当我们指出终有一死者，我们就已经一道思及其他三方，但我们并没有思索四方之纯一性。我们把这四方的纯一性称为四重整体。终有一死的人通过栖居而在四重整体中存在，但栖居的基本特征乃是保护，终有一死者把四重整体保护在其本质之中，因此而得以栖居。相应的，栖居着的保护也是四重的。终有一死者栖居着，因为他们拯救大地。拯救一词在此取来心还识得的那种古老意义。拯救不仅是使某物摆脱危险，拯救的真正意思是把某物释放到它本己的本质之中。拯救大地远非利用大地，甚或耗尽大地。对大地的拯救并不是要控制大地，也不是要征服大地，后者不过是无限制的掠夺的一个步骤而已。 终有一死者栖居着，因为他们接受天空之为天空，他们一任日月运行，群星游移，一任四季的幸与不幸。他们并不使黑暗变成白昼，使白昼变成忙乱的烦躁不安。终有一死者栖居着，因为他们期待着作为诸神的诸神，他们怀着希望向诸神提出匪夷所思的东西。他们期待着诸神到达的暗示，并没有看错诸神缺失的标志。他们并不为自己制造神祗，并不崇拜偶像，在不妙中他们依然期待着已经隐匿了的美妙。终有一死者栖居着，因为他们把自己本己的本质，也即他们有能力承受作为死亡的死亡，护送到对这种能力的使用中，借以得以好死。把终有一死者护送到死亡的本质中，这绝不意味着把作为空洞之虚无的死亡设定为目标。他的意思也不是说由于盲目的死盯着终结而使栖居变得暗沉不堪。在拯救大地、接受天空、期待诸神和护送终有一死者的过程中，栖居发生为对四重整体的四重保护。保护意味着守护四重整体的本质，得到守护的东西必定得到庇护。但如果栖居保护着四重整体，那么他在哪里保藏着四重整体的本质呢？终有一死者如何实现作为这种保护的栖居呢？倘或栖居仅仅是一种在大地上、在天空下、在诸神面前和与人一道的逗留，那么终有一死者就绝不能实现这种作为保护的栖居。而悟宁说，栖居始终已经是一种在物那里的逗留，作为保护的栖居把四重整体保藏在终有一死者所逗留的东西中，也即在物中。不过这种在物那里的逗留并不是作为某个第五方而仅仅依附于前述的四重保护，相反，在物那里的逗留乃是在四重整体中的四重逗留一向得以一体的实现的唯一方式。栖居通过把四重整体的本质带入物中而保护着四重整体，但只有当物本身作为物而被允许在其本质中，物本体才庇护着四重整体。这又是如何发生的呢？乃是由于终有一死者爱护和保养着生长的物，并特别的建立着那些不生长的物。保养和建立就是狭义上的铸造。就栖居把四重整体保藏在物之中而言，栖居作为这种保藏乃是一种铸造。由此我们便踏上了第二个问题的道路。